户籍记第22章。以色列子民再启程出发，在约旦东边的摩阿布旷野中，对着耶利哥城扎了营。七婆尔的儿子巴拉克见了以色列对阿摩利人所做的一切，摩阿布人十分怕这民族，因为他们众多。摩阿布人对以色列子民大起恐慌，于是对米德洋的长老说，现在这群人要吞并我们四周的一切，有如牛吃尽田间的青草。七伯尔的儿子巴拉克其实正是摩阿布的君王，遂遣使者往幼发拉底河阿玛五人之地的培托尔去，见贝敖尔的儿子巴郎，请他说，看，由埃及来了一个民族，遮盖了地面，现今正住在我的对面，现在请你来替我咒骂这民族，因为他们比我强大，或许这样我能将他们击败，从此地赶走，因为我知道你祝福的必蒙祝福，你咒骂的必蒙咒骂。摩阿布和米德洋的长老于是带着捕金去了，到了巴郎那里，将巴拉克的话告诉了他。他回答他们说，今夜你们在这里过夜，我要依照上主吩咐我的话答复你们。这样摩阿布的近身就在巴郎那里住下了。天主来到巴郎那里说，与你在一起的是些什么人？巴郎答复天主说，是摩阿布的君王七伯尔的儿子巴拉克打发些人来告诉我说，看，从埃及来了一个民族，遮盖了地面，现在请你来替我咒骂他们，使我或许能与他们交战，将他们驱逐。天主对巴郎说，不可与他们同去，你不可咒骂这民族，因为他们是咒祝福的。巴郎早晨起来就对巴拉克的近身说，你们回本国去吧，因为上主不许我同你们一起去。摩阿布的近身就起身回到巴拉克那里说，巴郎不愿同我们一起来。巴拉克于是又派比以前更多更尊贵的近身去。他们去见巴郎，对他说，七伯尔的儿子巴拉克这样说，请你不要推辞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必丰富地酬谢你，凡你要的我都照办，只要你前来替我咒骂这民族。巴郎答复巴拉克的使臣说，即使巴拉克给我满屋的金银，我也不能做任何大小的事违反上主我天主的命令。现在请你今夜也在这里住下，看看上主还要对我说什么。夜间天主来到巴郎那里，对他说，这些人既然来邀请你，你就起身同他们去吧，但是你只应做我吩咐你的事。巴郎早晨起来备好驴，就同摩阿布的近身一起去了。因为他起身走了，天主发了怒，上主的使者在路上挡住他的去路。当时他骑着驴，还有两个童仆跟着，那驴一看见上主的使者持着拔出的刀站在路上，就离开正路走入田中去了。巴郎便打那驴，要他回到路上。 以后，上主的使者又站在葡萄园间的窄路上，两面有墙。那驴一见上主的使者，就紧靠着墙，将巴郎的脚挤在墙上。他又打了那驴，上主的使者又往前行，站在窄狭的地方，左右无路可走。那驴又见上主的使者，虽趴在巴郎下，巴郎大怒，用棍杖打那驴。上主遂开了驴的口，对巴郎说：“我对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三次打我。”巴郎回答那驴说：“因为你玩弄我，我若手中有刀，早杀了你。”那驴对巴郎说：“我不是你从起初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？平常我是否对你这样做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。”上主遂开了巴郎的眼，使他看见上主的使者手持拔出的刀站在路上，他就躬身俯伏在地。上主的使者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三次打你的驴？看，是我出来挡路，因为你走的这路在我面前是邪路。驴看见了我，就在我面前回避了三次，幸亏他回避了我，不然我早杀了你，只留下了他。”巴郎于是对上主的使者说：“我犯了罪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你站在路上拦阻我。现在如果你以为不对，我就回去好了。”上主的使者对巴郎说：“你同这些人去吧，但是你只应说我吩咐你的话。”巴郎于是同巴拉克的近身一起去了。巴拉克听说巴郎来了，就到阿尔摩阿布，此城临近阿尔农河边，在国界的尽头，去迎接他。巴拉克对巴郎说：“我不是派遣了使者去请你，你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？莫非我不能酬报你？”巴郎答复巴拉克说：“看，我已到你这里来了，但我能随便说什么吗？我只能说天主吩咐我说的话。”巴郎遂同巴拉克起身，来到了克里亚特胡作特。巴拉克既杀了牛羊，馈送给巴郎和同他在一起的近身。到了次日早晨，巴拉克领巴郎上了巴摩特巴尔去，从那里能看到一部分以色列人民。